事。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陆陆的散文《罗曼史与爱情小说》和陆林燕的小品文《壮游无知的救赎》。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牧的《九日祁山登高》。 2018年7月18日，为期七天的第29届香港书展开幕了。据香港书展官网介绍，本届书展共吸引39个国家及地区，共680家参展商参与。书展的年度主题定为爱情文学，以不同年代的爱情作品侧写香港的时代演变。在年度主题专区中，书展介绍了10位不同时代的作家，包括现代知名作家张爱玲、我的前半生的作者亦舒、梦幻爱情小说作者王申雪等。活动期间，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问世间情是何物为题，举办约300场活动。香港书展以爱情为卖点，从市场推广角度考虑的话，不失为一个聪明的选择。有哪个人从来没看过爱情故事，被爱情故事吸引呢？在接下来要推荐的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香港书展将严肃文学作家与流行作家同列于主题专区之中的做法需再行商榷，但从市场推广角度审视有合理之处。也许我们还需要思考，究竟爱情文学是什么，它与爱情书写有何异同，在展览中需要怎样的呈现爱情文学才能达到侧写时代演变的目的呢？下面就请欣赏陆陆的散文《罗曼爱罗曼史与爱情小说》，进入文学我欣赏。 时至今日，罗曼史一词似乎已经完全消融到中文文化当中，足以泛指所有与浪漫爱情相关的故事。唯一不变的似乎是它依然是通俗文化中历久不变叫好叫座的创作主题。虽说罗曼史是通俗读物的常见题材，但是亦不乏文学经典名著。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以罗曼史诠释评论了18世纪末英国地主乡绅的生活，他的不少作品屡次在大银幕上扮演，例如《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等，还有2007年上映的《成为简·奥斯汀》，改编自乔·斯宾塞所写的传记《成为简·奥斯汀》。追本溯源，罗曼史作为一个透过翻译传入中文世界的西方观念或者说类型，具有特定的核心元素，例如一男一女相识相恋，遭遇困难，克服困难，以结婚团圆为结局等情节。若然结婚大团圆是罗曼史类型中的关键情节，想必现实很多以罗曼史作为宣传卖点的通俗小说、电影、漫画都有失格之嫌。要更好地说明爱情小说或小说当中的爱情元素，也许从浪漫爱一词入手将会更为适切。必须正视的是，浪漫爱所指称的是重视个人选择、以爱情为婚姻基础的爱情观。浪漫爱的兴起与西方社会内工业革命、中产阶层、核心家庭、个人主义、小说与民主国家的兴起密不可分。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社会结构改变，以核心家庭的兴起最为显著，个人逐渐从等级制的直向的亲属关系中脱离，过渡至以男女个人选择为基础，以横向的亲属关系所建立的核心家庭联系。浪漫爱是一种属于中产阶级的爱情， 用以与前工业革命时期封建社会中的宫廷爱区别。在贵族阶级当中，爱情与婚姻是相互独立的观念，婚姻关乎两个亲族的联系，爱情则更多关乎个人情操。独立于婚姻以外，例如中世纪时期出现的骑士爱情，其实可以选择一个女性让她长存于内心，成为自己奋斗的目标。而这个或骑士们置于心中的理想女性，通常都是已婚的贵族妇女。中产阶级、个人主义、浪漫主义以横向的亲密性作为联系，可以说是思考浪漫爱的性质之时不可忽视的几个因素。从等级制的亲属关系支配中脱离，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时代、个人主义、浪漫爱的兴起背景，该概念中兼带的自由自主精神与浪漫主义风格，似乎与五四青年破除儒家观念的礼教藩篱、高举个人与个性的诉求不谋而合。除此之外，自晚清开始以国富强兵、增产报国为基础，高举男女平等、女性接受教育与启蒙、女性出入与婚姻自由的解放女性运动，以及各种西方启蒙思想与文学作品的翻译，为后来恋爱至上、婚嫁自由的小说创作主题酝酿着发展力量。无怪乎茅盾整理资料时指出，民国十年，也就是1921年4、5、6月的120余篇小说中，关于男女恋爱的占70多篇，而关涉到一般社会生活的20多篇，家庭生活的9篇小说，多数仍以男女恋爱关系为中心。 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阐述女权思想的著作，首次提出了女性参政的思想。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浪漫爱在当时五四之时，也许只停留于时髦与概念工具的层面，而未能完全广泛实践至现实层面。关于时髦，张爱玲在50年代关于美国创作的短篇小说《五四仪式》便尖酸又不失幽默地调侃了当时的自由恋爱。两男两女泛舟湖上，女的戴眼镜已是女学生身份，男的写诗自称湖上诗人，在月下朗诵雪莱的诗，称两位女士为密斯。最为讽刺的是，两位男士都是结了婚的人。张爱玲总结道，差不多人人都是还没有听到恋爱这名词，早就已经结婚生子。在当时的中国，恋爱完全是一种新的经验，仅指这一点点已经很够味了。张爱玲回顾式的书写五四的自由恋爱，在小说中让各种新女性、西方浪漫主义的符号不断浮现，将原本存在于爱情故事中男女之间的亲密凝视、浪漫气氛、交际情节叨扰得七零八乱。虽然最后那对泛舟湖上的新式男女也说得上是大团圆式的结成夫妇，但是有看过全文的读者是必然无法单纯地将之解读为自由恋爱获胜的罗曼史或爱情故事的。李海燕在《新的解放》中引用林淑华、丁玲、施哲存、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小说为例，以启蒙情感结构理解五四与后五四期间在关于爱的论述当中的出现的各种新主体性与新社会性的主张与实验。启蒙情感结构以高举自由恋爱的浪漫爱论述来对抗儒家意象中的父系社会结构，他强调个人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不可制约的道德选择与行动单位，个人自由与自主是生而为人不可妥协让步的坚持。因此，自由的选择婚嫁对象，可体现他们就是一个自主的道德代理人，这是基本的个人权利，即便是父母亦不能剥夺。浪漫爱包含着两种冒险精神，一方面，它代表着求爱与异性社交的刺激经验，另一方面，它是对儒家观念的仪式、家庭、父母权威的反抗，还有就是成为自主的道德主体，投身到社会与民族。浪漫爱看似只关乎两人之间的情愫，互动过程中细腻或暴力的亲密情感，一个时代的特征或一代人的征候。只要作者笔力足够铿锵，观察足够仔细，在这个容易入口、香脆宜人的浪漫爱的框架里，总能达至最大的加成作用。菲茨吉拉德在20年代写摩登女子的爱情与挣扎，记下那个爵士年代其中一道最为璀璨绚丽的风景。 本届书展提出爱情文学主题，来达到以不同年代的爱情作品侧写香港的时代演变的宗旨。可见策划单位期望以通俗主题打通时代脉络的努力。然而就像罗曼史与浪漫爱虽然关系密切却不宜混为一谈一样，爱情文学与爱情书写或许同样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应该说，如果单纯将具备爱情书写的小说指称为爱情小说，难免会抚平了不同作家与文本之间的特殊性和爱情以外同样关键的各类叙述。 以张爱玲为例，她以香港为背景的作品大部分跟她在1939至1942年间从上海来到香港大学留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有关。张爱玲1944年出版了香港书写的短篇小说集《传奇》，包括最为著名的《倾城之恋》也收录在这本小说集中。关于这个结集，张爱玲早在1943年就于上海杂志《杂志》发表《到底是上海人》，谈及这些故事的创作方向。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花香、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八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去看向香港的。张爱玲以近于南来作家、外来者的目光审视香港，构思了上述这些某种程度上称得上奇情的爱欲故事。这样的观看角度也许并不妨碍我们欣赏张爱玲小说中机关处处精妙幽微的设定，却是理解她在香港创作时不容忽视的背景资料。大概在爱情文学的标签以外，策划单位同样需要进一步说明补充更多的文化背景，才能真正达到以不同年代的爱情作品侧写香港的时代演变的主题宗旨。以爱情这种普罗大众都易于想象发生共感的主题作为书展的主题与宣传卖点，其实不失为一个吸引年轻世代入场接触阅读世界的好策略。再退一步说，也许将流行文学作家与严肃文学作家并置于十大这样的做法的确值得再行商榷，但这样的处理方式若以市场推广的角度审视却有其合理之处。也许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到底爱情文学与爱情书写之间有何异同？这些为书展所选取的作家，他们的小说当中除了爱情元素以外，其他不应轻视忽略的文化语境应该如何在主题专区的展览中加以介绍呢？ 下面我们再欣赏林燕的小品文《壮哉无知的救赎》。我是从大约三年以前开始了眼下的这一场壮游。曾有个好朋友时常把人生必有一壮游挂在嘴边念，而我听着听着就出发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真的走在路上我才开始体味这句话的真意。当我第一次踏上拉丁美洲的陆地，在阿根廷境内做深度旅行，十趟国内航班竟没有一趟准点。西班牙语的世界，人们的时间观念是充满弹性的，令我不得不怀念北欧人的严谨与刻板。在印度南部的小镇上逗留，我跟医生约了个面谈，人家只有一句，明天来找我吧。我说大约什么时候啊？医生看我的眼神有点诧异，想了想勉为其难地说下午，还想再具体点，那就真是强人所难了。关于时间这件事儿，人家就是理所当然的在一个宽泛的区间里自由地懒散着。我在印度的后半程也逐渐适应，放下固有的观念，摘掉手表，不再总看手机，然后我发现我也习惯了，并乐在其中。我无奈地想起以前在西欧上学，班上有不少南欧来的同学，毕业典礼答辩那天，课程秘书通知大家的集合时间竟然都是不一样的。南欧人收到的通知时间比北欧同学整整提前了一个小时。忽然觉得那个又高又帅的课程秘书除了高颜值还拥有着与之匹配的高智慧。当我在澳大利亚的大学课堂听教授充满向往地讲述着美洲一个小岛国高等教育普及率率先世界的环保水平，也曾心生向往。然而直到我双脚踩在年久失修坑坑洼洼的石板路上，放眼望去入目皆是摇摇欲坠的危墙，亲证了加油站的燃油时有时无时，我才知道有些误会实在太美太违心。我深深怀疑 当地人跳起舞来的灵活步伐与曼妙身姿，是不是都是在走路时为了绕过那些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坑而练习进化出来的？城市里城际间的路上跑着许多古董级的旧车，而看得最为讽刺的画面是一台很老的福特车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慢悠悠地越线超过一辆马车。我瞬间想起福特汽车某年一车展的广告词，亨利·福特，当他未来到人间时，这个世界还是马车时代，当他离开人世，这个世界已成了汽车的世界。所以亨利·福特到底来没来过这个环保一流的岛国呢？世界真的是有很多面，我们固守着自己的立足点和观察角度，大约更容易只看到自己能看到甚至是想要看到的。我潜入蔚蓝的深海，惊讶地看着狮子鱼在鲨鱼眼前悠哉悠哉地晃来晃去的时候，我才知道隶属大西洋加勒比海域的原住鲨鱼，因为不认识太平洋印度洋裔的新移民来的狮子鱼，不知道他们可以吃，所以从来不敢尝试。看过了不敢吃狮子鱼的鲨鱼之后，我又有幸跟同样不懂得人类可以成为食物的小鳄鱼一起浮潜了几次，我从这些鱼的无知中隐约悟出了我自己的无知。对无知有所醒觉，或许是这一场壮游的最重要收获之一。写到这里，我不禁去搜索引擎找了关于壮游的定义，总结一下大致有三个特点：时间要长，与当地社会文化的互动要有深度，以及要带有某种使命感和目的。此刻我已然在我的壮游之中了。 好，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牧的《九日祁山登高》。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江宁。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中唐诗人杜牧的《九日祁山登高》。江寒秋影雁初飞，雨客斜湖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诗歌的大意是，江水倒映着蚯蚓，大雁刚刚南飞，我约朋友带着酒壶共登翠微山，尘世烦扰，平生难逢开口一笑，在菊花盛开之时要将它们插满头再回去，在重阳佳节就应该纵情痛饮，不必带着忧愁感叹落日余晖。人生短暂，古往今来终归如此，何必像齐景公那样对着牛山流泪呢？最后一句是个典故，说的是春秋时期齐景公到牛山游览，向北观望他的国都时，他哭着说，人为什么要死啊？大臣晏子给他讲了一番生死乃自然规律的箴言，景公觉得很惭愧，便自罚喝酒。如果说老杜杜甫的诗歌是沉郁顿挫的代表，那么小杜杜牧的诗歌 就是英姿勃发的代表。重阳登高，饮酒赋诗，这是自古有之的传统。诗人借景抒怀，伤春悲秋，也属应景之举。而在无奈中寻旷达，在秋日里寻春意，在死亡里看生机，却是杜牧不同于寻常诗人的大事业。杜牧一生也是怀才不遇，而这首诗不出怨语，不作哀声，通篇见朗通达。既然苟活于尘世里，开口一笑不易，那么何不开怀畅饮呢？这不是颓唐，恰恰是笑对人生的洒脱。诗人登高之地为现安徽池州市东南的岐山。岐山不仅因为杜牧的这首诗，更因为有岳飞、包拯等名人的造访，成为今天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据史料记载，绍兴四年，岳飞奉诏出师池州，屯兵岐山，写下了《池州翠微亭》：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观未足，马蹄催趁月明归。寥寥数语，可见英雄豪情。如今在岐山正门的高台上塑着岳飞的雕像，平地一侧的碑廊上刻着岳飞的手写字“精忠报国”，赤子之心无不彰显。由平地往北不远处是立着包公像的厅堂。北宋至和二年，包拯因作诗保任，降为兵部员外郎，知池州。此前包拯刚刚痛失幼子，政治上的失意和家庭的不幸并没有削减他的意志。他到任池州后，在短短的时间内办理了许多疑案，并做了许多惠民的实事，备受老百姓称颂。岐山除了名人，还有名石，那便是摩崖石刻。这些天然的石头大小不一，形态迥异，每一块石头都有着很深的印痕，有的如龙，有的如鱼，有的如禽，有的如兽，或怡然独立，或三五成群，形成一处处天然的石刻景观。行至岐山山顶，有一个小小的亭子，名为翠微亭。唐会昌五年的重阳节，杜牧与诗友张祜就是在同游翠微亭时即兴写下了这首《九日岐山登高》。此后很多名人骚客纷纷踏踪而来，并写下诗句。坐在亭内，一面临山，三面环湖，池州城尽收眼底。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没有悲喜的情绪跌升，没有入世与出世的杂响，只有身心的放松与舒适，以及心绪宁静之后的积极与乐观，一如杜牧诗中的旷达意境。江寒秋影雁初飞，雨客斜湖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陈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行 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京剧荀派艺术由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先生创立，有着鲜明的风格和特色。孙玉敏是荀先生的亲传弟子。 荀派呢是四大名旦之一，他的表演特色呢跟人都不一样啊，因为荀先本身是一个梆子演员改成京剧演员的，因此他那唱腔里有梆子味儿，还有那个更加女性的味儿，他的动作也是伸展的，他的人物也是丰富的，特别注意生活化、个性化、趣味化，于是产生了时代感、真实感和幽默感。 我告诉你说吧，刚才让你跳墙，扑通一声，那老夫人问你是什么东西，我说你是狗，老夫人一害怕呀就睡觉去了，就剩小姐一个人了。 荀派以善于塑造小家碧玉、妙龄少女见长，红娘是代表剧目之一。2010年11月，京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孙玉敏表示自己的责任重大。 什么叫非遗？就是人在意在，人亡意失。我呢很荣幸的是非物质口头文化传承人，而且还是第一批国家级的，那我的责任就很重。我呢后来就到戏校了，到戏校我当了14年的校长，后来我们改成院，我呢也很注意宣传，比方说我当政那些年有四小须生下江南，还有什么三王一汪，就小尖子特好的我都特殊培养，最后还法国模式，我跟一个法国导演订了10年合同，我们连续出国10年。我对学生我觉得应该从小给他树立一种事业心，他从小红过，他那自尊心调动到这上，他就不想改行啊，或者是不搞这行，我们的孩子还都是挺敬业的。 2016年4月29号，已经有30多年没有整剧演出过的荀派代表剧目《荀冠娘》，由孙玉敏的学生、国家京剧院荀派传人唐和香重新搬上舞台。他说自己和这部戏结缘已经有20多年了。 1995年，我的师父孙玉敏老师把这出戏的搬兵那一折传授给我，从那儿开始呢，我就对这个戏挺情有独钟的。然后我呢小时候练功比较苦，有一点这个刀马旦的基础。那么这出戏呢，正好也是融花旦啊、那个青衣啊、花衫，包括刀马旦，最后你看还有开打，所以呢就是比较对我的路吧。 荀冠娘是一出表现巾帼女英雄的爱国戏，荀慧生先生最早编创并演出它是在1919年。到了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荀先生再次演出了经他第三次修改后的荀冠娘，并将这出戏传授给孙玉敏。从那时起，荀冠娘就成了孙玉敏的主打戏之一。如今孙玉敏又将它传给自己的学生唐和香。京剧艺术就是这样在一代代师徒之间通过戏的传承和发扬得以薪火相传。 旧艺修身。